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周围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11集。李霞回头见到监考老师继续收卷子的背影，眼神四下飘散，神魂不定。前面的孙菲菲回头轻声安慰： 一模而已，没事儿。 两个姑娘关系一般，然而毕竟都在二班，她总不能一言不发。监考老师握着厚厚一沓卷子重新迈上前面讲台，食指捻起那些摸起来轻轻薄薄的同时又重若千钧的纸张，一张张的翻，翻过夏九家、沈西、齐暖、孙菲菲，最后停在李霞那张皱巴巴的卷子上。他拿起一支红笔，在某处写了几笔。 李霞，带着笔过来一下。 李霞闻言十分开心，心想监考老师原来如此心善，想叫自己偷偷涂完答题卡。可当他走上讲台，看到卷子，整个大脑都空了。老师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李霞。那是卷子的总分栏，上面已被红笔填上零，旁边还有两个大字，简直触目惊心：作弊。 老师， 监考老师想想，又在作弊两个红字后加了一个破折号，变成作弊拖延交卷，用几根手指砰砰的敲敲 签字。 李霞浑浑噩噩的签了，回到座位眼圈发红，里面的泪水滚来滚去。 李霞怎么了？ 李霞声音带着焦虑小声解释： 我想多检查一会儿，留了正正好好的两分钟，结果涂卡太仔细了就没涂完。我想写完打算作弊。 孙菲菲柔声安慰，她皮肤好，唇红齿白，很有效果。夏九家想想也到第五排，隔着一排过道面对李霞坐着，腿分开，两只手腕搭在两边膝盖上面。大约过了一两分钟，他才对这过去从未讲过话的女孩子说道： 一模，又不是高考，别多想。 嗯， 我也知道自己有点……这话可能不太中听啊，不过还是得讲，就是永远不要抱着侥幸心理。别人网开一面是他人好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可是不能假设对方人好或者假设一定没事，这只是一模，没有影响。以后如果还是这样，李霞你会吃大亏的。 他很清楚李霞之所以会留出正正好好的两分钟，必是觉得即使最后还剩几空，监考老师也会让他好好涂完。这种想法通常没事，过去大大小小好几十次考试，夏九家差不多每回都能见到没有涂完答题卡的，老师总是把脚离开，最后再绕回来收卷。于是李霞有所松懈，再加上非常重视这回联合模考，总是想再检查检查，没有提前准备。他不知道那个老师怎么回事，是人变态故意想看学生崩溃，还是严格一切都按照规章办事呢？总之李霞应当要意识到总有些人拒绝放水，重要事上别太耍小聪明才能更安全，谁能确定自己不是倒霉的那个呢？李霞一副痛定思痛的样子： 一模而已，真没事儿， 夏九家又劝他两句，起身回头看看 沈西，走了。 啊，好。沈西跟在夏九家身后晃晃荡荡走出教室。很快分数出来了，这次联合模考 LL 省统一阅卷统一排名，地点就在R中。R中第一夏九家，总分732，语文143，英语147，数学150，理综292。第二名沈西，总分722。第三齐暖，第四孙菲菲。以前总在第五名的李霞，300分的理综被判作弊，一路掉到后半。早上，杨树国一走进教室，六班同学就开始吵。 哎，杨老师，杨老师，这回六省十二市最高分是多少啊？ 杨树国的嘴角噙笑，十分难得的开玩笑，还是永远的老太太声音。 你们希望是多少呀？ 全班同学一起拉长音回答道：732分。 我们牛全吹出去了，这关系到阿中的脸面了。 对啊，这最高分要不是372，那脸就要被打肿了。 我一直说当心毒奶，低调攒人品。 夏九家想起来了，那天在各个互喷群中有一个人颇为绝望地写打油诗，什么 九家伪学霸，谁碰谁躺赢，语文英语数学理综六省大模考立即现原形。 杨树果仍然眼中带笑。 你们说多少那就是多少呗。 没错，这次联合模考夏九家的卷子传遍六省十二市，各校老师争相观摩，还有好事老师非要看夏九家的照片，发现又乖巧又漂亮以后感慨，这是自己的子女多好啊。 哇，下课下课，六省第一。 那第二呢？ 727，沈阳外中。 全国59个同学都看着夏九家。 哇，高5分，不是人。 谁都知道六省当中有好几个高考竞争非常激烈，学神辈出，当然也有一些同学模考分数排名不大理想，没有心情起哄，谁第一怎样第一又与他们何干呢？中午，夏九家带沈西、龙云飞、罗婷婷与叶萌萌吃饭。叶萌萌休学2年，如今回归校园，插入高一6班。他说张扬老去看他，忘不了他，总说谁欺负他就弄死谁，非常可怕。夏九家要好好谈谈，萌萌表示暂时不用，反正高三要毕业了。回来路上到办公室办点事情，正好看到十班柳木子在问题。柳木子高一期中考后向夏九家表白被拒绝，因为当时夏九家一秒钟就拆穿对方目的，根本不喜欢他，只是想学做题。两个班的化学老师并不一样，夏九家听十班的化学老师轻轻叹气。 哎，柳木子啊，你文科分都那么高，尤其英语147，和夏九家同分，可是物理化学就刚及格，这样不行啊，光两科好有什么用啊？啊，你做这么多题，每天都来问题，哎，各科平衡才行。 柳木子微微张嘴，里面兔牙半遮半露。夏九家也没有多待，非常快地走出屋子，只是他记住了那个表情，有些茫然，近乎绝望，不知如何才能提高理科成绩。当晚高考冲刺家长群，高级群2000人，大家都在讨论六省十二市模考，各省排名还没有出来，可家长们心急如焚，纷纷在群里面贴出各校大榜，这样他们可以看到自己孩子分数在其他学校能处于什么位置，并进一步估摸在省内的排名。群里充斥各校大榜，而R中的尤其显眼， 因为即使在六省中他也的确实力超群，显眼中的显眼位置自然就是那个第一夏九家。有家长问， 夏九家的父母在这儿吗？可以分享教育经验吗？ 有人认识吗？拉进群里啊。 众人呼唤许久，蒋杰妈妈才发言， 夏九家和我姑娘是一个班的。 大家立即变得很嗨，消息刷屏似的滚动。 那应该有六班家长微信群吧，单敲一下邀请他来这边呢。 他的家长好像不管，有时候连家长会都不会出席的。我闺女说这是放羊教育。 各位家长惊呆了，他们付出各种努力，晚上回家也在交流，就希望能提高一分两分，结果人家学神爸妈放羊式的教育。最后一堆家长只能叹息，感慨道，人家天生就是学习的料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，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